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容器。大公司为了保持创新，鼓励内部创业。上一章我们讲了虚拟化的原理，从一台物理机，它可以虚拟化出很多很多的虚拟机。这种方式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创建的灵活性。但是你同时会发现，虚拟化的方式啊，它还是挺复杂的。这有点像你去成立一个子公司，虽然说这个公司很小，但毕竟它也是一家独立的公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而呢，它会像上一章我们看到的那样，里边啊 CPU、内存、网络、硬盘，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需要虚拟化，一个都不能偷懒。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可以隔离出一些资源，专门用于某些进程，而又不需要费尽周折的虚拟化出这么多的硬件呢？毕竟啊，最终我们其实只想跑一个程序，而不是要跑一个整个一个 Linux 系统。那这就像你在一家大公司，我要搞创新，如果每一个创新项目我都要成立一家子公司的话，那简直太麻烦了。那有没有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既可以隔离出一部分资源专门用于某个进程，但是呢，我又不需要费尽周折的去虚拟化出这么多的硬件呢？毕竟啊，最终我其实啊只想跑一个程序，而不是要一个整的 Linux 系统。这就像一家大公司，我要搞创新，那如果每一个创新项目都要成立一个子公司的话，那简直太麻烦了。一般的方式是在公司里面先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来分配出独立的资源和人力，那先做一段时间内部创业，如果是真的成功了呢，再创立子公司也不迟。在 Linux 操作系统中有一项技术叫做容器，它呢可以做到这一点。容器的英文名称叫做 container， container 的另外一个意思啊叫做集装箱。其实容器啊就像船上那种不同的集装箱装着不同的货物一样，这样呢有了一定的隔离，但是隔离性呢也没有那么的好，仅仅做简单的封装。当然封装也带来了好处，一个呢叫打包，一个呢是标准。那在没有集装箱的时代，假设啊我们要把货物从 A 运到 B， 中间假设要经过三个码头，要换三次船，那么每次啊都要把货物啊卸下来，然后在地上弄得乱七八糟铺一地，然后呢要再搬上船重新摆好。那在没有集装箱的时候啊，每次换船，船员们都要在岸上待几天才能干完活。但是呢有了尺寸全部一样的集装箱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货物都打包在一起，每次换船的时候呢，整个集装箱搬过去就可以了，这样往往几个小时就能完成，船员换船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这就是集装箱、打包和标准两大特点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啊，容器的思想呢，就是要变成软件交付的集装箱。那么容器如何应对应用的打包呢？我们先来学习一下集装箱的打包过程。首先啊，我们要有个封闭的环境，将货物呢封装起来，让货物之间互不干扰，相互隔离，这样呢装卸货物呢才比较方便。容器实现封闭的环境呢，主要靠两种技术。一种呢叫做看起来隔离的技术，称为 namespace， 叫命名空间。在每个 namespace 中呢，应用呢都能看到不同的 IP 地址、不同的用户空间、不同的进程 ID 等等。另外一种呢是用起来隔离的技术，称为 cgroup。 它的意思呢是明明整台机器有很多的 CPU 内存，但是呢其中一个应用只能用其中的一个部分。有了这两项技术呢，这就相当于我们焊好了集装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集装箱标准化，那么在哪艘船上都能运输。那这里呢就要用到我们说的镜像了。所谓的镜像，就是你在焊好集装箱的那一刻，将集装箱的状态保存下来，就像孙悟空说定，那集装箱里面的状态呢就定在了那一刻，然后呢这一刻的状态会被保存在一系列文件里面。这时候啊，无论你在哪里运行这个镜像，都能完整的还原当时的情况。当程序员根据产品设计开发完毕以后，他可以把代码连同环境打包成一个容器镜像，这个时候啊，集装箱就焊好了。接下来啊，无论在开发环境、测试环境还是生产环境运行代码，都可以使用相同的镜像。这就好像集装箱在开发、测试、生产这三个码头非常顺利的整体迁移，这样产品开发和上线的速度啊就加快了。下面啊，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 Linux 上的容器技术。首先啊，我们要安装一个目前最主流的容器技术的实现，叫做 Docker。 假设啊，我们的操作系统是 CentOS， 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链接里面的官方文档进行安装。第一步啊，就是删除原有版本的 Docker，那么就去运行下面的一些命令 yum remove docker。 第二幕呢，就开始安装依赖的包啊 ，YAML install 啊，这里面有 device mapper、LVM 啊、YAML utils 等等。第三幕呢，要安装 Docker 所属的库啊，这里面有 Docker CE 啊点 repo。第四步呢，去安装 Docker， 就是 YAML install Docker 杠 CE。第五步呢，就会启动 Docker system control start Docker。那 Docker 安装好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办法来运行一个容器。就像上面我们说的，容器运行它需要一个镜像，这个啊是我们集装箱封装的那个环境。那么在下面这个链接里面，我们能找到你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的环境。那么最最基础的环境呢，就是操作系统。咱们最初讲命令行的时候，我们讲过每种操作系统啊，它命令行都不太一样，就像黑话一样。有时候我们写一个脚本需要基于某种类型的操作系统，比如说友邦图或者 CentOS， 或者说呢友邦图或者 CentOS 呢，它不同的版本它命令行也不一样。这时候啊，就需要有一个环境来尝试一下这个命令啊是否正确。最常见的做法呢，就是有几种类型的操作系统啊，我就弄几台物理机，这样一般人可玩不起。但是呢，有了虚拟机呢就好一点了，你可以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创建多台虚拟机。但是啊，这个时候啊，又会有另外一个苦恼，就是虚拟机往往需要占用比较大的内存。一般啊，我们一台笔记本电脑上无法同时启动多台虚拟机。那所以说呢，我们做实验，这时候就需要在虚拟机里面切换来切换去，非常的麻烦。现在有了容器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在一台虚拟机里面创建任意的操作系统环境了。比方说，你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搜索 Ubuntu， 点开以后呢，你会找到里面的 tags， 这里面的镜像有 tag。这是镜像制作者自己任意指定的，多用于表示这个镜像的版本号。如果你仔细看这些 tags， 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哪怕非常老版本的Ubuntu，比如说这里面有 14.0 次，那么都有一个相对应的镜像。比如说如果我们突然需要一个基于 Ubuntu 14.0 次的命令，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费劲的去寻找来安装一个这么老的虚拟机了，只需要在命令下面下载这个镜像就可以了，就运行 Docker pull Ubuntu 14.04。 那下载完毕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呢来查看镜像，就是 Docker images。 有了镜像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呢启动一个容器了。启动一个容器呢，需要有一个叫做 entry point 的这么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入口。一个容器启动起来以后呢，会从这个入口指定的命令啊开始运行，并且啊，只有这个指令呢再运行，容器才启动着。如果这个指令退出了，那整个容器呢就退出了。因为我们想尝试命令，所以说这里呢我们把 entry point 呢设置为 bash， 然后呢通过 cat etc lsb release， 我们看到这里啊我们已经是一个老的 Ubuntu 14.04 的那么一个环境了。如果啊，我们想尝试 CentOS 6啊，也是个非常老的镜像，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接着 Docker pull CentOS 6下载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同样运行起来 ，entry point 还是指向 bash。那么我们这时候 cat etc Red Hat release， 我们发现哎，这就是一个 CentOS 6的这么一个环境了。那除了可以如此简单的创建一个操作系统环境，容器呢还有一个非常酷的功能，那就是在容器里面啊可以带应用。这样的话呢，应用就可以像集装箱一样它到处的迁移，启动起来呢就可以提供服务了，而不用像虚拟机一样，那么我们要先有一个操作系统的环境，然后在里边我再安装应用。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也就是 Nginx， 我们可以下载一个 Nginx 的镜像把它运行起来，里边就自带 Nginx， 就可以直接访问了啊，就像下面显示的一样，我们首先 Docker pull Nginx 下载下来以后呢，我们就 run 完了以后呢，那么它会映射到8080端口。这次啊 ，Nginx 镜像运行的方式啊和操作系统呢有点不太一样，它里面有一个参数叫杠 D 啊，因为呢它是一个应用，不需要像操作系统那样我要有交互的命令行，所以说呢它应该以后台方式运行。杠 D 的意思呢就是 demo 啊这么一个意思。另外就是它有一个端口叫杠 P， 是8080啊冒号80。容器啊这么容易启动，那么如果我们每台机器上啊都启动 N 个 Nginx， 那么如果大家都监听80端口，这不就冲突了吗？那所以说我们要设置端口，冒号后面的80啊就是指容器内部啊那个环境里边监听那个端口，冒号前面那个8080啊是宿主机上监听的端口。那一旦容器起来以后，我们通过 Docker PS 就能看到啊都有哪些容器正在运行。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curl 这个命令来访问本机的8080端口，那么它就可以打印出 Nginx 那个欢迎页面了。你看 Docker run 一下子这个应用啊就运行起来了，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Ingix 啊是已经有人打包好的容器镜像了，那么我们放在了公共的镜像仓库里面。如果说你自己开发的应用呢，如何成功打包成为镜像呢？因为 Java 代码比较麻烦，我们这里啊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假设啊你自己写了一个 HTML， 那么这个文件就是代码啊，就像下面一样，这里面呢有个 body 叫 test7， 然后它 title 呢是 welcome to ngx test7 啊，这加上 test7 就说明哎，这是我自己写的代码了。那么我们如何将这些代码放到容器镜像里面呢？这时候啊需要一个文件叫的 dockerfile。dockerfile 的格式呢应该包含下面的部分，首先是 from 基础镜像，然后 run 啊运行所有的命令， copy 啊把东西呢 copy 到容器里面的资源， entry point 那么前台启动的命令或者脚本。按照上面的格式啊就有了下面这个 dockerfile， 你看到 from ubuntu 14.64 啊，那就是说我运行这个 ngx 基于的这个操作系统啊要是 ubuntu 14.04。 接下来有几个 run， 那么就是添加 apt-get 的 source list， 并且运行 apt-get 去安装 ngx。 那接下来呢会有个 copy， copy 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刚才写的那个代码文件 test.html 拷贝到 ngx 的那个路径下面去。那最后呢是 entry point， 那么就是 ngx 它 dim off， 也就是说它是以前台的方式来运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代码 dockerfile 脚本都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那以上面这个 dockerfile 为例子，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编译这个 dockerfile， 就是 docker build-f dockerfile。 编译过后以后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镜像，这个镜像呢就是 test ngx 冒号1。接下来啊我们就可以运行这个镜像了。我们运行这个镜像的时候呢，运行 docker run 杠 -d 杠 -p 8081 test ngx 啊冒号1。接下来呢我们用 curl 来访问 ngx 里面的代码，我们会发现哎这里面有 welcome to ngx test 7， 哎就是刚才我们写的那个代码。那这里面呢它是 8081， 就是说哎这个端口啊和8080要有区别，要不能冲突。你看我们的代码已经运行起来了，是不是很酷？那其实这种运行方式啊有更加酷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持续集成。你想象一下，你写了一个程序，然后呢把它打包成上面一样的那么一个镜像，你在本地一运行 docker run 啊哎就把它运行起来了。接下来呢你就要交给测试。那交给测试的时候啊，你就不是一个程序包加配置加手册等等啊这么一系列组合了，而是就给它一个 docker 镜像就可以了。那测试的小伙伴呢同样他运行 docker run， 哎一下子运行起来了，他就不存在说哎在你这里能跑起来在他那儿跑不起来的情况。测试完了以后呢想再上生产，那么就交给了运维的小伙伴，他同样也是这样一个镜像，同样他会运行相应的命令行 docker run， 那么也会顺畅的运行起来。那这种模式啊就使得软件交付的效率大大提高，因此呢可以一天发布非常多的次数。第二个就是弹性伸缩。那再想象一下，你呀写了一个程序，平时啊用的人少，只要十个副本就能扛住了。突然有一天要做促销，需要100个副本，那另外90台机器创建出来呢，相对比较容易，那么用一个云呢就可以做到。但是这90个副本的应用如何部署呢？我们一个个上去手动部署吗？有了容器就方便多了，只要在每台机器上我的 docker run 一下子呢就搞定了。第三个呢就是跨云迁移。如果啊你不相信任何一个云，怕被一个云绑定，或者是你害怕啊如果一个云挂了呢我的应用也就挂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应该怎么办呢？啊你只能手动在一个云上部署一份，然后呢在另外一个云上呢再部署一份。有了容器之后呢哎就好办了，由于容器镜像对于云来说它是中立的，只要你在这个云上运行 docker run， 那于是呢你就能在这个云上提供服务。等哪天你想用另外一个云了，不用怕应用迁移不走，只要在另外一个云上 docker run 一下，那么起来呢一下子问题就解决了。到现在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容器的这个集装箱的功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隔离的作用。你可能会问，多个容器运行在一台机器上它会互相影响吗？如何限制 CPU 和内存的使用方式呢？ docker 本身啊就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docker 可以限制对于 CPU 的使用，我们可以分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 Docker 允许用户为每一个容器啊，它设计一个数字，那么代表呢容器的叫 CPU share。默认的情况下呢，每个容器的 share 呢都是1024，这个数值啊是相对的，它不代表任何确定的意义。当一个主机上有多个容器运行的时候呢，每个容器占用的 CPU 的时间的比例是按照 share 的比例啊来运行的。 那 Docker 呢为容器的 CPU share 设置的参数呢就是杠 C 或者杠杠 CPU shares。另外呢 Docker 呢还提供了杠 CPUs 可以限定容器能够使用的 CPU 核数。那 Docker 呢还可以通过 CPU set 让容器只运行在某些核上。Docker 呢会限制容器内存的使用量，下面呢是一些具体的参数。第一个呢就是杠 M, 就是杠杠 memory, 就是容器能够使用的最大的内存大小。第二呢是杠杠 memory swap, 就是容器能够使用的 swap 的大小。然后再就是杠杠 memory swapness, 那默认情况下呢主机呢可以把容器使用的匿名页呢 swap 出来，你可以设置一个0到100之间的值表示允许 swap 出来的一个比例。然后呢 memory reservation, 那就设置一个内存的 soft limit, 那如果 Docker 出现主机内存不足的时候呢会执行 out of memory, 啊这么一个操作。那这个值呢必须小于杠杠 memory 设置的值。然后呢是杠杠 kernel memory, 是容器能够使用的 kernel memory 的大小。然后再就是 OOM kill disable, 就是是否运行 OOM 的时候杀死容器。只有设置了杠 M 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个选项呢设置为 false, 否则呢容器会耗尽主机内存导致主机应用被杀死。那这就是用起来隔离的这么一个效果。那这些看起来隔离以及用起来隔离的技术在内核里面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下一节啊到内核里面仔细分析。下面我们来到了总结时刻，这里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节的内容。无论是容器还是虚拟机都依赖于内核的技术，虚拟机呢依赖于 KVM, 容器呢依赖的是 namespace 和 cgroup 对于进程的隔离。那么为了运行 Docker 呢会有一个 demo 进程叫做 Docker demo, 用于接收命令。为了描述 Docker 里面运行的环境和应用要有一个 Docker file, 可以通过 build 命令呢变成容器镜像。容器镜像呢可以上传到镜像仓库里面去，也可以通过 pull 命令从镜像仓库里面下载现成的容器镜像。那么通过 Docker run 命令呢可以将容器镜像运行为容器，通过 namespace 和 cgroup 呢进行隔离。容器里面呢不包含内核，是共享宿主机的内核呢。对比于虚拟机来讲，虚拟机在 QEMU 进程里面是有客户机的内核的，那么应用呢运行在客户机的用户态，就像下面这个图显示的是一样的。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请你试着用 Tomcat 的容器镜像启动一个 Java 网站程序并进行访问。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